两天，好看翻腾我不想再见，也把见你见。 Oh

为我额，努一泪的曾经淡淡脸蛋，爱门兰独立远门的杀死的满大，爱叫是哪的呀，杀大的白马银那是个大拉翻比亚根，那根穷来无的马，努马拉吉巴不速的马巴马拉。晒干的原野一捆捆不眨眼，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

shakda las Allah buyukbul Nabi adina ila Ahadun lawhli nabatali Fasi wala ulila Ala hikta ma fi shi hitba yikrar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ضعي كا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ضعي كا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قي كا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 كا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 كا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 كانوسة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一

许多。那些的男孩离家三千多，暖的又爱全不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父母过。地方

山的红誓言，红军曾在世上把刀磨，我爱红军走过的路，我沿着山路上哨所，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万泉河流水向大海，我沿着河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